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七十二集，其他人都不知道国王的金币意味着什么，他们小心胆怯地看着匹诺曹。匹诺曹抱着大猩猩，趾高气昂地扬起下巴说， 所以在今天，我代替圣诞老人来陪你们这些孩子玩一个游戏，谁赢了谁就可以得到这枚国王的金币，这可是一年只有一次的惊喜福利哦。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， 什么是国王的金币？ 说话的是站在黑衣男人身旁的白头发老头。匹诺曹一脸惊讶， 你连国王的金币都不知道？国王的金币那是地底人王国最高级最稀有的金币，拥有这枚金币可以自由出入地底人王国的每个城池，可以换取100枚银币。 在场的玩家似乎有不少知道地底人王国的存在，他们听到这话脸色都变了变。然而接下来匹诺曹说出了那句最叫人疯狂的话， 一枚国王的金币可以弃权一场黑塔游戏，你竟然连国王的金币都不知道哦！ 所有人的呼吸都不自觉地变重，他们用炽热的目光看向匹诺曹怀里的金色猩猩。黑衣男人的目光也有一瞬间的停滞，但是下一刻他就看向唐默。唐默的脸上也全是惊讶，他仿佛第一次知道国王的金币，目光炽热地盯着金色猩猩。黑衣男人微微勾起唇角收回视线，众人震惊过后，老头忍不住问道， 这个游戏怎么玩？怎么才能赢得游戏？ 匹诺曹说， 问得好，诚实的孩子，看到你们面前的这块银铁卡牌了吗？ 众人看向自己面前的卡牌，除了自己的卡牌，每一侧的四个玩家把自己这一方的其他三张卡牌也全部看了一遍。唐默的视线凝视在对面的四张卡牌上，匹诺曹发现唐默的视线，他嘿嘿一笑，拍拍手掌，轰，八张卡牌齐齐调转180度，将卡牌的正面展示在对面玩家的眼前。卡牌翻转的动静让白色世界掀起了一场小规模地震。地震平息，唐默赶紧看向对面的四张卡牌，他的目光从自己正对面的那张卡牌依次向左看，他发现每一张卡牌都和自己这一方的卡牌有重合，直到他看到最后一张，唐默目光一顿，黑衣男人面前的那张卡牌上是一个戴着王冠的威武男人，他手持珠宝手杖，神情威严地看向前方，双目炯炯有神。在唐默看到这张卡牌时，对面的四个人也看到了他面前的这张卡牌。中年妇女惊道， 他的卡牌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？ 唐默这一侧的女高中生也说， 那个人的也不一样。 唐默面前的这张卡牌上是一个头戴王冠的长发女性，他双手捧着一颗硕大的宝石，浓密的长发宛若海藻披散在肩上，散发着温柔的光辉。一共八张卡牌，两张卡牌上是衣衫褴褛的乞丐，两张牌上是身披铠甲的骑士，两张牌上是手捧书本的中年男人，还有唐默面前的这张王冠女人和黑衣男人面前的那张王冠男人。唐默说， 奴隶、骑士、预言家、国王和王后。 匹诺曹惊讶地看向他， 你知道地底王国最出名的诚实卡牌游戏？ 唐木摇头，这样的卡牌看上去很好理解。匹诺曹说， 说的也是，你们人类似乎也会玩类似的游戏，不过这次你说错了，这张牌。 匹诺曹瞬移到手捧书本的中年男人卡牌前，用力敲了敲银铁卡牌。 这张牌可不是预言家，这张牌是大臣，国王和王后指挥大臣，大臣管理骑士，骑士诛杀奴隶，奴隶可以起义。没错，这就是地底人王国现在最流行的诚实卡牌游戏。 听到匹诺曹这么一解释，其他几个玩家也都恍然大悟。这个游戏听起来很复杂，实际上在地球上线前，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游戏。这是一种首尾相连的策略型卡牌游戏，国王克大臣，大臣克骑士，骑士克奴隶。国王可以克大臣和骑士，但看起来最弱的奴隶却可以揭竿起义，杀了国王。但是这个游戏和诚实有什么关系呢？女高中生奇怪地说， 我们的任务是要杀了对面的国王或者王后才能获得胜利吗？ 唐木这一侧有一个奴隶，一个骑士，一个大臣和一个王后，对面也有奴隶、骑士、大臣和一个国王。正常来想，他们应该是分成两队了，目的是用己方的奴隶杀了对面的国王或者王后。然而匹诺曹一听这话，脸色瞬间阴沉了下去，他眨眼间瞬移到女高中生面前，阴森森地瞪着她，冷冷地说， 看起来你就是那个坏孩子了。 女高中生被他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，嘴唇颤抖，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。 匹诺曹一改刚才的嬉皮笑脸，他用冷漠的目光扫过了在场的八个人， 看过一圈后，他回到了原先的位置，突然扯开嘴唇，再次灿烂地笑了起来。 平安夜的惊喜福利怎么可以死人呢？诚实的孩子们，这是给你们的一个福利游戏啊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诚实卡牌游戏和别的游戏不一样，不是两个国王，而是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吗？ 众人被他刚才那副突然变脸的样子吓到了，没有一个人答话。 匹诺曹却自问自答， 没错，因为这是一场诚实而又和平的游戏，游戏第二，友谊第一。八张牌，假设你们， 匹诺曹指向唐默这一侧， 假设你们出了个骑士，他们出了个奴隶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 唐默冷冷地看着匹诺曹，匹诺曹又自问自答， 是的，那他们就会被你们打败，他们的奴隶牌消失，只剩下骑士牌、大臣牌和国王牌，而你们四张牌一张都没有少，无论怎么算他们都很难再赢了，因为他们的奴隶死了，没有人能再威胁到你们的王后，你们的奴隶却可以杀死他们的国王。 这简直是废话。在众人都不敢说话的时候，站在唐默对面的一个年轻女人开口了， 我不懂，那这个游戏有什么意思？如果一方是骑士，一方是奴隶，骑士牌可以杀了奴隶牌，所以呢，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 谁和你说这个游戏是这种玩法了？ 年轻女人闭上嘴，盯着匹诺曹。匹诺曹说， 这是诚实卡牌游戏，如果出现一方的卡牌压制另一方的现象，那么被压制的一方卡牌在作废的同时。 匹诺曹嘿嘿一笑，漆黑的小眼睛在八个人身上转了一圈， 就说明你们都是不诚实的孩子。 唐默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匹诺曹哼了一声， 哼，诚实卡牌游戏有一个必胜的方式，那就是每次都出一样的牌。当两队的卡牌一模一样时，卡牌作废，两方和平结束这一局的游戏。在我们地底人王国有一个默认的规矩，四局出牌机会，第一局双方出奴隶牌，第二局一起出骑士牌，接着是大臣牌。为什么不是两张国王牌，而是一张国王牌一张王后牌呢？因为等到第四局，当我们同时出国王牌和王后牌时，国王和王后就会牵起手，双方和平结束游戏。这就是地底人最喜欢的诚实卡牌游戏，没有输家，我们都是赢家。 听了这话，唐默蹙起了眉头。在场的八个人里，唐默这一侧的女高中生和中年男人，以及对面一侧的中年妇女和白发老头都双目发亮，都是赢家。那就是说，大家都可以赢得游戏，都可以获得国王的金币。 但是， 匹诺曹突然说，他灿烂的一笑， 但是，国王的金币只有一枚。我与圣诞老人打了个赌，圣诞老人说，你们都是好孩子，一定会齐心协力地完成这个诚实的游戏。我却觉得你们…… 匹诺曹伸出手指指向唐默， 你…… 他指向唐默身边的年轻男人， 你…… 再是女高中生， 你……你还有你。 他最后指着站在对角线另一端的黑衣男人， 你们都是不诚实的人类。我与圣诞老人打赌，如果你们老老实实的按顺序出牌，就算是我输了，那么这场比赛之后，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离开副本，我将输给圣诞老人一枚国王的金币。 老头说， 等等，那我们赢得游戏的奖励呢？ 匹诺曹理所当然地反问道。 啊，我都没吃了，你们不就是给你们的奖励了吗？ 女高中生说， 不是，那我们参与这个游戏唯一可以得到的就是你不吃了我们，安全送我们离开副本。 啊，这还不够。 匹诺曹摸了摸下巴， 当然，这样一看，你们好像是没有得到圣诞礼物，所以我和圣诞老人的赌约还没有结束。我和圣诞老人还说了，如果这场比赛你们不按顺序出牌，一方彻底赢另一方。 匹诺曹拍拍手，跳了一个节拍的踢踏舞， 噔噔噔噔，那就是我赢了。圣诞老人将欠我一个条件，而我将会无私地再拿出三块国王的金币赠予获胜的那四个人，你们四个人将每人都拥有一块国王的金币，还可以安全地离开副本。 唐默双目睁大，他心中一惊，他快速地转头看向自己身旁的三个同伴，只见其中除了站在唐默身边的年轻男人，女高中生和中年男人齐齐抬头看向对面的四个人，再看向匹诺曹手中的那颗金色星星，两个人的眼睛里全是贪婪炽热的光芒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